相信改变，可是坚信彼此的情节。我应该如何回到你的心田？我应该怎样才能走进你的梦？我想呀想，盼呀盼，盼望回到我们的初恋。我望呀望，看呀看，再次重逢你的笑。那一夜你没有拒绝我，那一夜我伤害了你，那一夜你满脸泪水，那一夜你为我喝醉，那一夜我与你分手，那一夜我伤害了你，那一夜偶然，也不是出缘，这是上天对重逢的安排。不相信眼泪，不相信改变，可是坚信彼此的情节。想呀想，盼呀盼，盼望回到我们的初恋。我望呀望，看呀看，再次重逢你的笑脸。那一夜你没有拒绝我，那一夜我伤害了你，那一夜你满脸泪水，那一夜你为我喝醉，那一夜我与你分手，那一夜我伤害了你，那一夜我举起酒杯，那一夜我不堪回首。伤害